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曲小英。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什么是优秀的产品经理。做了产品经理这么多年，最难的事情是和长辈和朋友们解释我是做什么的。常见的对话通常是这样的：你是做什么的？啊，我是产品经理。所以你写代码吗？啊，我不写，我主要是负责决定产品的体验和功能。哦，所以你是做设计的？其实也不是，我更多的是组织产品团队，决定应该推出什么样的产品，拥有什么样的功能。那也就是说，你实际上啥也不做，就动动嘴吗？下面我就说说我对产品经理的定义。这几年来，产品经理这个职业越来越热门，无数的朋友和同学来问我怎么转行做产品经理。但是每次我详细问他们是怎么理解产品经理这个职业的，却发现大家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是做科技的还不用写代码，感觉终于有自己可以做的科技岗位了。有的说经理嘛，听上去就是权力挺大的，一毕业如果去做这个倍儿有面子。还有的说将来想自己创业做老板，产品经理是最合适的敲门砖。实际上，我对产品经理的理解是带领产品团队在高效的时间内推出满足用户需求的产品。这里面包含四点。第一是经理的意思，更多的是说产品经理要能够带领和鼓舞一个产品团队。这里面有工程师、设计师、律师、营销经理、数据科学家等等不同职位的人，这就要求产品经理具备管理能力，处理团队人际关系的能力，统筹大家工作的能力，制定高效工作流程的能力等等。第二是能够理解用户的需求，通过市场调查、用户调研等等，从用户不经意的小抱怨中找到巨大的机会，把这些用户需求转化成切实可行的产品功能，让用户的体验更加通畅。第三是能够高效执行，产品开发的过程从来都是紧赶慢赶，有 deadline 要赶，或者要在竞争对手推出新品的时候快速行动推出自己的新品，抢占市场份额。这就需要产品经理能够做好项目管理，提前计划，在团队成员被一些外部因素阻碍进程的情况下，快速有效地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在科技行业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 move fast， 快速行动，高效执行。第四是要有长远的眼光，能够策略性地制定产品的下一步规划，让这个产品能够一步步走向成功，而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版产品或者正在开发的这个功能，而是要有长远的眼光，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接下来我再来谈一谈大家经常容易对产品经理产生的几个误解。一，产品经理是老板，工程师、设计师等都得听我的。我在 Facebook 做产品经理的第一个月就犯了一个错误。我和一位工程师说，我和你老板说了，安排你来做这个项目。没想到这位工程师马上就火了，他说，什么叫安排我来做这个项目？从来都是我自己决定做什么项目。原来啊，在 Facebook， 工程师最终可以决定自己想做什么项目，就算是公司老板都不能安排他做自己不喜欢的项目，就更别说产品经理了。我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觉得既然我是经理，大家就应该听我的指挥，结果一来就碰了壁。其实正确的做法是和工程师商量，跟他讲清这个项目为什么很重要，能解决什么问题，然后说服他来做这个项目，而不是指望他被动的接受安排。在很多的公司，产品经理虽然管理一个产品团队，但并不是团队工程师或者是设计师的老板，没有直接的生杀大权。当然，团队的工程师或者设计师就不会完全听从你的指挥，而是需要你来说服他们，激励他们，让他们发挥能动性，自己主动做事情。在遇到分歧的时候，也要尊重他们的想法，慢慢商量，而不是跋扈专横的直接做决定。二，产品经理的工作就是画画 UI 图。前一段时间，一些想转行做产品经理的朋友邀请我去回答问题。让我意外的是，一堆正在准备做产品经理面试的人问我最多的却是，产品经理平时都用什么软件画图？我怎么样才能快速的提升作图技能呢？ 在他们看来，要是能灵活地掌握画图软件，拿到产品经理工作的几率就会增大很多。然而在我看来，面试的时候，公司指望通过画图技能决定招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很多初期的产品经理花大量的时间写产品需求文档，看看其他产品怎么做的，东抄抄西凑凑，再用 Wireframe 软件画个按钮，加个对话框，加班加点追求完美，是要方按钮还是圆按钮，要精益求精，然后把图纸给设计师精修一下，最后抛给工程师，让他们按照图纸原封不动地开发出来。其实这只是产品经理工作的一个非常小的部分，画草图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让工程师原封不动地照做，而更多的是清晰地沟通产品的想法。对于产品经理来说，最重要的工作是决定该做什么，这包含第一，对市场以及用户需求的深入了解；第二，能够制定出合理有效的成功指标，然后用成功指标推动产品功能的发展；第三，是思考帮助用户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有什么样的用户体验，在现有产品不受欢迎的情况下快速找到问题的所在，并制定计划进行改进。准确地说，区分一个优秀的产品领袖和普通的产品经理，更多的是看他们思考的部分。说白了，画图的工作你做得再好，也不会比设计师做得好。如果你花时间的地方，团队其他人比你做得更好，那你就浪费了团队的时间，也没有发挥出自己的优势。三，产品经理就是催工程师干活的。之前有一个笑话说，产品经理就是程序员鼓励师。就连我自己刚入行的时候，我也觉得我的工作就是要催工程师快、很准、多干活，像监工一样，生怕他们偷懒耍滑。后来做的久了，仔细观察过工程师的工作，发现偷懒耍滑的其实占少数，大部分工程师是很拼命的，也很认真，工作态度还是非常积极的。产品之所以拖延，其实更有可能是以下的原因。第一，产品的需求或者由于前期准备不充足或新的用户反馈需要修改，从而增加了开发时间。第二，开发时间的前期预估不准确，本来需要几个星期才可以完成的事情，之前过于乐观地估计了更短的时间。第三，沟通遇到了问题。当工程师发现某个功能其实难度非常高，执行压力大的时候，没有尽早的沟通， deadline 快到了才说，耽误了工期。第四，产品功能的设计过于繁琐，本来可以简化的功能却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其实这个功能根本不需要浪费这么长的时间。尽管产品经理有责任保证产品按期交付，但你看，真正能够解决高效开发的方式，并不是狠催工程师每天夺命call那么简单直接，这就需要产品经理能够发现上述问题，及时解决，从而才能高效执行。接下来我给你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欢迎你和我一起开启产品经理的旅程。第一篇文章我讲解了产品经理的工作性质以及工作的内容，产品经理能够带领产品团队在高效的时间内推出用户满意的产品，产品经理决定什么时候该推出什么样的产品，应该具备什么功能，并且能够用策略性的眼光指引整个产品长期发展的方向。我还讲了产品经理常见的几个误区。第一，产品经理并不是管人的老板，并不能决定人事调度，更多的时候需要通过影响来说服团队的成员，这其中包括非常多不同职能的同事，比如工程师、设计师、数据科学家等等。第二，产品经理的工作并不只是画画草图、画画流程图，真正好的产品经理能够对产品的功能满足什么样的用户、什么样的需求了如指掌，能够高效的沟通。第三，产品经理的工作并不是催工程师干活，虽然对于产品经理来说，项目管理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技能，保证产品按时交付是产品经理的责任，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呢，导致产品不能按期交付的原因，很多时候并不是工程师的偷懒耍滑，而是前期准备、时间估计、面对变化缺乏快速解决方案等导致的。最后留一个思考题，想一想，如果你要为一家创业公司招聘一个产品经理，你会如何制定